岁月淡淡而去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。 但我如何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？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？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 岁月淡淡而去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。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？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？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的影离去。 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 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已没也许会更想你。